枪林弹雨中反复的奔跑、闪避，12次技能的重复，2次打断，7次无果，但是3次成功，最终成就了莫凡这一场胜利。观众已经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情绪来应对了，无论霸图一方还是星星一方，莫凡的表现不能用简单的好或是坏来形容，他顽固的让人觉得冷酷，用这种耐心和毅力最终拖垮了秦慕云。这样的人你可以不喜欢，但是不能不服气，因为他做到了你所做不到的事。秦慕云下场，被对手重复使用了12次的套路击倒，这听起来十分好笑，但是观看了这场比赛的任何人却都绝不可能觉得秦慕云有丝毫可笑。秦慕云的发挥一如既往的稳定，这位霸图训练营培训出品、大器晚成的选手，可不是眼睁睁地看着莫凡在那儿重复套路，束手无策。在认清莫凡的意图后，他就一直在想办法阻挠、破坏，或者说干脆趁机击溃对手。莫凡重复了多少次套路，他就重复了多少次这样的努力。他输了，这是结果，可是没有人能用这个结果去责备他，因为没有人知道在这个处境下怎么样才能去赢。秦慕云已经做到了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，这是一场已经没办法用常规思路去解释的胜负了。所有人就这样沉默着，看着秦慕云一路回到了霸图的选手席。他们已经只剩最后一位出场选手了，星星呢？除去场上莫凡，他们还有2人未上阵，领先的酣畅淋漓。在认清这样的形势后，星星粉丝们总算回过些神来，开始为几队的领先感到兴奋。霸图粉丝们呢，看到这局面也知极为不利，但是他们也不会就这样放弃对胜利的期待，他们渴望着奇迹发生，就算没有，也要让星星见识霸图好汉在这种时候也不会有丝毫动摇的强大信念。霸图最后一位上场选手会是谁？万众瞩目，霸图选手席这里站起的却是一个身形略显消瘦的少年，宋其英。霸图本赛季的新秀，将承载霸图未来的少年，在这一刻承载起了霸图在擂台赛最终的希望。这虽然还不是本轮比赛最终的胜负，但显然已经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时刻。宋其英在这一刻的表现，或许真的就将成为今天整轮赛事的一个转折点。这一点就只是这样想想，恐怕就会有很多人紧张到手抖脚软了。但是宋其英已经迈开脚步，目光坚毅地走向赛台。 我绝不会让前辈们的努力白费， 他是如此坚定地说着。目前处于落后的表现并不能抹杀掉霸图选手们的努力，而此时宋其英要挑战的不仅仅是这一场擂台赛，而是这一整个赛季，甚至这一整个10年霸图的努力。霸图战队第5位出场选手宋其英，职业拳法家，角色长河落日。电子大屏幕在走霸上阵流程后，这才确凿地打出了第5位出场选手的信息。虽然早就已经知道这一点，但是霸图观众却都在直愣愣地看着大屏幕上的名字。这一刻起，宋其英真真正正成了霸图的又一个象征，大家已经毫不犹豫地相信这个少年会撑起霸图的又一个10年，坚定不退缩。擂台赛第7场，星星莫凡对阵霸图擂台赛最后一位选手宋其英。比赛开始，宋其英选择中路长河落日直切，莫凡依旧迂回，如同他之前2场比赛的选择一样。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这家伙还准备继续顽强下去吗？镜头一直停留在奔跑的毁人不倦身上， 他的身上犹自还保留着上一场战斗留下的痕迹。齐慕云可以是在狠狠努力了一番后才倒下了，他也留给了莫凡相当多的伤害。4%，此时毁人不倦的生命仅有这么多而已。对于只是这一场比赛的胜负，事实上大家心中已经有了结论，但是不知为何却又觉得是莫凡这个家伙的话，这场对决肯定还会发生一些出人意料的事，哪怕他的角色已经只有4%的生命。过程和前两局可说是一样一样的，宋其英的长河落日虽然不是远程职业了，但视野总和那两位相差不多，差不多的时候也就看到了那端迂回的毁人不倦，而后也是不迟疑的调转方向就朝那边冲去，干干脆脆的就绕前去了。又是这儿啊，众人想着。在这地儿，莫凡可都打了两波，料理了两个对手了，论熟悉肯定超过初登场的宋其英。会利用地形给宋其英点什么出其不意的地方吗？4%的血会不会真把宋其英给干掉了？观众现在是把莫凡使劲往不可思议里琢磨，连4%血干掉宋其英都敢想。眼下想做到这一点，别说毁人不倦的生命了，就连毁人不倦的法力都不答应。上一轮和秦慕云周旋了12个来回，那能没消耗吗？毁人不倦此时法力也已经见底儿，根本不足以击杀一个生命100%的角色。但是观众敢这样想也不是没逻辑的，这不是有岩浆吗？上了，两角色眼瞅着接近，这一次两角色当中拥有攻击距离优势的反倒成了毁人不倦了，于是先发动攻击的也是他。一枚手里剑甩出，毁人不倦倒并不急着向前。打枪戏贴身是致命的，打拳法家那要不是捞到偷袭背击一类的机会，直接贴上正面那不是致命，是送死。毁人不倦不急上前，长河落日脚下却丝毫不缓，略一侧身就避过那枚手里剑，急冲向前，拳头转眼就朝着毁人不倦挥上。毁人不倦急退，莫凡显然还不想和宋其英做正面纠缠，但是宋其英得势不让，长河落日拳脚接连而至，毁人不倦一刻不停地倒退，没多会儿竟然就已经被长河落日逼到了岩浆边上。双虎掌，长河落日最后双臂震开一抖，将毁人不倦的左右去路悉数封住，向后臂落岩浆，不臂还是要被拍入岩浆。莫凡做最后的挣扎，毁人不倦虚向左虚踏一步假动作，忽向右转，可惜这点伎俩却没能骗过宋其英，双虎掌依旧是滴水不漏，啪，掌中。这一掌毁人不倦整个人直接就被拍碎了。各种惊叹声飞起，向左虚踏是假动作，向右迈石的这一步却还是假动作，真实意图是拧身挡住自己结印的双手，影分身术。真身已在长河落日身后，推一把就可以将他送入岩浆。毁人不倦出腿，断面。长河落日呢，竟然借着双虎掌势，身形直接拔起旋风腿，砰砰，接连两声响，断灭速度极快，到底还是先踢中了长河落日。但是身形已向后倒飞的长河落日，这旋风腿却终究还是扫中了毁人不倦。咚！长河落日落入了岩浆，但是毁人不倦却已在那记旋风腿下失去了最后那点生命。长河落日虽落入岩浆，但胜负已分，比赛已完，数据已经锁定，岩浆伤害自然已经停止计算。唉，这一刻竟然不少人替莫凡感到惋惜，他要是能闪开或者是撑住那一脚，那今天的表现可就更为完美了。擂台在第7局，莫凡在一片叹息声中下场，不过这叹息声可没多少来自于现场的，现场的霸图粉丝可不会为莫凡感到什么遗憾。 干得漂亮， 他们在为他们的小将宋其英加油，毁人不倦影分身术的时候，他们紧张得半死，却没想到那样危急的关头，宋其英竟然还能让长河落日施展出这么漂亮准确的一记旋风腿，很有胆色，不愧为霸图的未来。 继续赢下去， 他们呐喊着。星星的第四位选手已经站起，方瑞。猥琐流的方瑞对于新人来说最难应付的对手，一只脆弱的新人遇上这种对手，有时甚至会连信心和勇气都一并输掉。宋其英虽不至于如此不堪，可是这时候遇到方瑞确实不怎么走运。不对，这根本不是运气，方瑞明显是星星主动派出来的，或许针对的就是宋其英这个一年级新秀。方瑞步履轻快，一副毫无负担的样子，路遇莫凡时还挤眉弄眼地搭了两句话，结果在莫凡面无表情的注视中擦身走过了。所谓热脸贴了冷屁股，完全就是形容这回事儿的。方瑞看起来却好像不介意，上台走流程，还和裁判评了两句，而后进比赛席。很快比赛开始。 喂，宋朋友，今天有没有什么有意义的话题想聊聊啊？ 这一开始垃圾话就开始了，霸图粉丝起鄙视，不过这话的内容听起来两人像是有渊源一般。记性好些的观众立即想起来，这还是赛季初第四轮霸图客场挑战星星的时候，那场个人赛里宋其英遭遇方瑞，在对方喋喋不休的垃圾话中，一句无意义的话不会回答交代了立场，再不理会方瑞。这种事儿，方瑞居然记到了今天，一张口的垃圾话竟然还需要一点前景回药。猥琐流的大师真的是用心在猥琐。那么今天宋其英的答复呢？ 我要赢， 简简单单，只是三个字而已。